是天堂，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，忽然它眼泪就落下，世界在笑，我想在答，人生不会是残酷的笑话， 是来自 James 带来的苏菲亚的愿望。说到愿望呢，其实我这个人呢对自己没有太多要求，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和愿望。如果一定要讲一个话呢，我觉得我的愿望是希望可以环游世界。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

这是周杰伦带来的《忍者》，接下来呢，继续送给你来自彭佳慧的《敲敲我的头》。